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回到端木草庐已是晚间，未到门口，端木翠要展昭把自己放下。 身为西花流之主，不能这么狼狈归来。 理由挺好，可他刚一站到地上就双腿发软，若不是展昭眼疾手快扶住他，只怕又要摔倒。 唉，那就让你扶我进去吧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明明是在帮他，怎么端木翠的口气竟是自己求着要扶他一般。刚进院子就听得屋内吵嚷有声，两人愕然，就见那青花瓷碗，对，就是那只豁了口的青花瓷碗，一手抱头，两条小细腿转得比车轱辘还快，自屋内飞快逃窜出来，不忘大声嚷嚷： 只看了星星，就只是看了星星。 哼，在河边坐了一夜，就是看星星那么简单吗？ 另一只细纹描花碗自门内追出，手中还挥舞着一根棍子。 哼，小蝶都告诉我了，他说你们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。哼， 看星星。 展昭和端木翠相视而笑，忍不住抬头看天。今夜的星空的确分外清明。捕蛇者说，柳宗元记，收于柳河东集，后世乡民代代口传。他世居于永州，捕蛇为业，目不识丁，却能磕磕绊绊背下捕蛇者说的前几句。永州之野产一蛇，黑质而白章，触草木尽死，以孽人无欲之者，然得而息之以为饵，可以以大风、卵碗、漏粒去死鸡、杀三虫。关于这蛇，柳河东的文章向外传达出两个信息，奇毒无比，可为良药。历唐至宋，永州仍有不少乡民捕蛇为业，他们小心翼翼避开蛇的毒牙，规规矩矩地依着柳宗元所记，得而息之以为饵，然后将成品或做赋税上缴，或至市集买卖，换回少得可怜的几许银钱，日子依旧贫不到头，苦无止境。独独他一人操祖业捕蛇，由孑然一身而至怀拥美妻，进而兴宅屋置田地，席中不缺酒肉，才衣不短绫罗，出入不乏车马，由朝不保夕的小小捕蛇者一跃而成永州大户，可有致富良方，无他，脑子活络而已。譬如现下，他眯缝着眼睛端详竹篓中的蛇，啊不，他端详的不是蛇，是行将流入腰包的花花银钱。他笑，掀开竹盖，去者了那蛇的七寸，两指拿捏，拽出笼来。那蛇似知道大限将至，屈尾扭动，心子丝丝外吐。他镇定自若，自旁侧岸上抓起剪刀，那剪刀的刃磨得发亮，将蛇颈置于剪刃之间，捡起头落。一同落的还有那轻视即可致命的毒疗。略成三角形状的蛇头咕噜噜滚出去很远，死不瞑目。丢了头的蛇尚有知觉，蛇身剧烈抽搐，他不慌不忙伸手捏住蛇尾，送到脚下踩住，另一头握住那断颈上拉，将蛇身扯得笔直如弦，又用剪刀在断颈处剪了个小缝，刀尖自那小缝处插入，往下一豁到底。温热的蛇血溅在他脸颊之上，他却想，好一张蛇皮呀。这蛇皮黑中透亮，白章宛然，拿去做刀剑握柄的蒙皮再好不过了。那蛇兀自盘扭不休， 他小心翼翼地放下剪刀，拨开蛇颈端的皮揪住，左右手一分，吃一声轻响，皮肉剥离。右手揪着整张蛇皮，左手握着微微泛粉的鲜嫩蛇身，晶莹中透着鲜亮，良久才有血迹如汗般渗出。他正而重之地将蛇皮放入棋盘之中，伸手去蛇颈肉中扯住骨节，右手上拽，左手下拉，又是一个大力，骨肉分离。蛇骨如同虎骨，亦是难得药材。还没有完，不能忘记蛇胆。他将手伸进腥热的蛇腹，摸索着，摸索着，掐下那颗饱满的蛇胆。小小蛇胆椭圆状，呈墨绿色，在他的眼中是比翡翠还要水润金贵的颜色。这便完结了？不不不，尚未行至正题。他做得一手好羹，掀起一锅烧沸的清水，将蛇身烫至将熟而未熟，千万不要烫老，人老可憎，蛇肉老了便少了那分爽滑。然后起一砂锅薄淡的乌鸡汤，要薄淡不要浓稠，这是蛇羹，乌鸡不可喧宾夺主。待得鸡汤煮沸，便将齐整的蛇身置入，还要加整葱，葱白是一味，葱叶亦是一味，姜片、陈皮、桂圆、黄酒，文火细细熬煮，只熬半个时辰，时辰一到，便将蛇身捞起，细细撕成细丝，要手撕，不要刀切，生冷的铁器会坏了蛇羹的味道。再然后要上砂锅，将砂锅烧热，融少许油脂，下蛇丝、烧鸭丝、鸡丝、冬笋丝、冬菇丝、火腿丝，清一勺黄酒，加梅盐、西海、甘蔗糖浆、胡椒粉，烧开后用菱粉勾成薄芡，推匀起锅，每碗盛至七分满，浇一勺乌鸡汤，撒上柠檬叶丝、香菜末、白菊花并桂花碎之后，再浇上一勺乌鸡汤，这才收尾，堪称完美。第一碗留给自己，其余的端上台面，众食客蜂拥争抢，僧多粥少，奈何？那好办，价高者得。这样的一碗蛇羹，你愿出几许银钱？靠着这蛇皮、蛇骨、蛇胆、蛇羹，他坐地生财，衣食无忧。有的人博有家财，便袖手收山，他不，饶是富甲一方，仍然每日孑然一人，入山捕蛇。那一日运气极好，素日里只捕两三条，那日竟得了六条之多，心满意足地下山，于半山道上遭遇一耄耋老者，老者背倚山石，远远便冷冷盯着他，他心中发毛，快步自老者身边走过，那老者于背后森然道： 如此戕害蛇灵，不怕祸及子孙吗？ 他心惊，回头看时，山石杳然，哪有什么老者？战战兢兢地下山，一路忐忑，离家还很远，便看见家中的小厮欢天喜地地一路寻来。 老爷大吉，夫人，夫人有喜了。 有喜了？ 他方才想起夫人这些日子一直抱怨身子不舒服，提及央个大夫瞧瞧，却原来是有喜了。他傻傻的笑，末了让小厮帮他将装满蛇的竹篓扔去山里。 积阴德这种事儿啊，还是要做的，把他们都放了吧。 数月堪堪而过，夫人诞下麟儿，满月宴上亲朋好友都来道贺，他立于门首迎来送往，止不住的喜上眉梢。忽地看到贺喜的人群中有一耄耋老者立于当地，向他冷笑，张口说了一句话，字字如惊雷： 如此戕害蛇灵，不怕祸及子孙吗？ 他啊的一声大叫，向后便倒。势力的下仆忙架住他，他揉揉眼睛再看， 贺系的人流一派喜庆悠攘，哪有什么耄耋老者。自此疑心生暗鬼，夜不能寐。他猜测那蛇可能已经盯上他的独子了。无数次噩梦，他看见蛇嘴翻张，将他的独子一点点吞入腹中，蛇身中段高高鼓起，分明是小儿形状，岂能辨出哪里是口鼻，哪里是手脚。他双目充血，口中呵呵有声，操刀将那蛇剁成几段，救回的却是被蛇的体液腐蚀至粘稠且面目模糊的婴尸。夜半醒转，大汗淋漓，转头看床铺内侧，那婴孩气息云长，睡得正酣。他暗暗下决心，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护住这仅有的根苗。 这日外出收账，归家已晚，他轻手轻脚推开门扇，周身的血呼得直冲头顶。他看见一条蛇蜿蜒扭动，盘曲而上床角，下一刹那便要探入那帷帐之中。真真天见可怜，让他逮个正着。他一个箭步上前，死死捏住那蛇的七寸，本要唤醒夫人，听夫人的呼吸轻慢，便息了这念头。端详眼前这蛇，忽地想到自夫人有孕之后，他便再未尝过蛇羹。念头一起，馋虫大动，腹内似有无数小手揉捏他的胃肠，又似有无数小口嗷嗷吸合，听那细细低语都是我要我要。他再按捺不住，捏紧那蛇直奔灶房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